据南朝鲜网络统一新闻报道，南朝鲜的基督教教会协议会人权中心所长八月二号在首尔的政府大楼前游行示威，要求公开北方女工人身情况、允许同家属见面等保护他们的人权。另外，南朝鲜的基督教教会协议会人权中心和争取民主社会律师会统一委员会等30多个团体，7月26号成立了保障北方女工人权对策会议。